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狂，多少夜，多少年，我才能走出思念的门槛？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 故事还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平常呢，我们都会点餐啊，让快递小哥给我们送外卖。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啊，有网友爆料说，四川外国语大学有一个外卖的送餐小哥用英文发消息，告诉他来领取外卖。于是呢，就有网友感慨说，这不会英语，连饭都吃不了了。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你会挤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来练练英语，或者是培养你的兴趣吗？新浪微博找到雨阳三三，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经典九六九，和我一起聊聊看。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5.7%，增速比前三个月回落3.8%。商品房销售额增长20.1%，增速回落5%，已经连续六个月回落。京东数据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7“一带一路”跨境电商消费趋势报告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商贸易额大增。通过电商平台，中国商品已经销往了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去年7月开工至今，长达20公里的昌平区国家登山步道长玉城段已经完成了80%。今年7月，该项目有望完工并向社会开放。北京西五环田村山南路北侧西郊沙石坑蓄洪工程已经全面完工，曾经的采石大坑历时3年建设，如今可以装下680万立方米的雨洪，同时这里的蓄水还将通过自然入渗，由西向东慢速回补地下水，预计每天的回补量为8万方。 这次你是带着笑还是藏着刀，别那样拥拥拥抱当酬劳，别那样用玩笑当圈套，我只求一个人一点自尊和骄傲，我不知该做什么好，这一切真的从没有预兆，这次你又带着笑，而我只想逃，也许是你要的我不想要，也许是你要的我做不到，所以我一个人用空白填未来当作炫耀，就算瘦了也没什么不好，话变少也很好，没有泪水没有煎熬，再也没有人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心碎了我还炫耀，什么好，这一切真的从没有预兆，这次你又带着笑，而我只想逃，也许是你要的我不想要，也许是你要的我做不到，所以我一个人用空白填未来当作炫耀，没有后悔没有争吵，再也不要苦苦的计较，就算瘦了也没什么不好，话变少也很好，没有泪水没有煎熬，再也没有人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心碎了我还炫耀，受伤的字眼搁浅在唇边，不要你飞腾，不要

并不复杂，纸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永不忘的呀。纸飞机快飞吧，抛开烦恼自由解答，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们的童话，属于我们的童话。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近日福建师范大学的食堂出现了一台自动的打饭机，使用者呢只需要将铁碗放进卡槽，刷了饭卡之后哈，自动打饭机就会吐出一团压成长方形的饭团。一台自助的打饭机可以满足1000人的需求，30秒就能打10份。食堂说现在正在试用阶段，效果好会推广。不知道你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哈？来看网友的评论。小叔叔又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在学校抢不到饭吃了。山令说，这个机器不人性啊，应该设计50%的抖动机制，让打饭机更有人情味儿。像这样的自动打饭机，希望有人能够按时清洗，保持洁净吧，方便也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不是吗？继续刷新微博。近日一款手机游戏因为人物设定、故事内容和史实悬殊引发了争议，里面讲到荆轲是女的，诗仙李白化身了刺客，而名医扁鹊成为了用毒的高手。那还有不少呢以黄暴内容为卖点的手机游戏也引起了老师和家长的重视。有专家表示说啊，对游戏产品应当尽早的建立分级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的守护平台，协助家长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曲秀强说，坚决要取消不良游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黄网络一片净空。摩摩哥哥大说，建立少年儿童的守护平台，这个建议非常好，祖国的花朵就必须从小开始好好引导，好的教育、好的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手机游戏都应该进行审查批准才能发行，希望这样的规定尽早出台，监督审查处罚都应该到位，才能真正的净化游戏市场的环境，保护青少年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蕨菜、曲麻菜、金针、山芹菜、山韭花、哈拉海等20余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这个夏天，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969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儿，你通常是会做些什么呢？是下床上厕所、洗漱、吃早餐吗？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那可就浪费喽。因为刚刚雨阳看到啊，我们早上起床之后有一个黄金10分钟，把握好这10分钟呢，至少可以多活10年哦。那据说啊，这个10分钟很简单，就是静坐。因为静坐5到10分钟的人的大脑缺氧量会降低17%，这个数值呢，就相当于深睡7个小时之后的变化。但是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宇阳也在想啊，如果起床之后再静坐10分钟，我会不会又重新睡着了呢？所以说哈、还是听听经典969吧，说不定我们的音乐会让你一天都充满好精神。 曾经并肩往前的我 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都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 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经信委联合发出关于勒索蠕虫出现变种以及处置工作建议的通知。通知提到，有关监测部门发现勒索蠕虫出现变种，建议立即进行关注和处置。随着夏季到来，北京迎来了旅游的高峰期。为了进一步提高黑旅馆的发现能力和查处取缔的力度，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会同网安总队以及各分局治安警力，日前开展了为期五天的集中查处黑旅馆铁拳专项行动。最近，市属公园开始大规模的释放害虫天敌，尤以颐和园的数量为多。北京重要的水源保护地不能打农药，而是实行无公害的防治，以虫治虫。此外，颐和园还在团城湖周围栽种了不少蜜源植物，探索自然条件下的繁育天敌。近日，中国青年报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997名职场人士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73.5%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有带薪年假，不过64.9%的受访者称自己所在单位规定带薪年假必须一年休完，过期清零。

北京 FM 九六九，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的 CEO 施怀礼，在此我郑重承诺，作为酒店度假产品品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客户体验出发，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 大家好，我是西时区票务平台的创始人李明伟，我承诺西时区平台售出的所有演出票、赛事票、电影票100%保真，出现任何问题平台将先行赔付，西时区让消费者放心购票。 我是一呼一声创始人马海平，一呼一声向用户郑重承诺，一分钟挂上专家号，一呼一声以便捷连接人与医疗服务，让人们健康幸福为使命，做到一键预约专家。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爱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分将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闯下去，无言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情理也不容，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爱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英勇。跌下来再上去，就像是不倒翁，明明已是薄空，再尽全力保重。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爱我千军都直冲。再没有机会，但是有这点英勇。渴望爱的人全都爱得很 大家好，我是崔健，欢迎收听北京 FM 九六九，我在调频九六九与你们不见不散。

是南太平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苏格兰著名作家史蒂文森誉为南太天堂。这里原来是世界上最晚看到日出的国家，后来成了最早看到日出的国家。这里拥有洁白的沙滩，清澈的海水，曾被 Lonely Planet 评价为全球最美的十大海滩之一。这里对中国免签，景色不输斐济，不仅远离城市喧嚣，而且隐藏了很多的神秘。这里是萨摩亚。萨摩亚位于太平洋南部，夏威夷和新西兰中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岛，由十个岛屿组成。它刚好在东西半球的时区分界线上，原来所在的西十二区曾经是世界上最晚日出的国家，但为了促进与邻国的贸易，把时区调整到了东十二区，又成为了最早日出的国家。境内大部分地区为丛林所覆盖，由于靠近赤道，周围环海，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暖宜人。行走在萨摩亚，有太多可以让你感到惊奇和兴奋的地方。奇幻的瀑布，壮观的高空水柱，美轮美奂的珊瑚礁，清澈而宁静的泻湖，和海龟一起畅游其中。你可以到土著村落间闲庭信步，也可以和海豚一起翻越，更可以领略到800多种鱼类的风姿神韵。纯净洁白的沙滩环绕在这片群岛，水晶一般湛蓝的海水，如画一般的自然美景充斥在眼前。萨摩亚岛有一座著名的碧绿色的天然泳池苏阿海沟，它是由于数百万年前强烈的火山活动而形成，深度大约有30米。喜欢探险的游泳者们可以通过梯子下降到池中，或者站在木质平台一口气扎入水中，瞬间全身清凉。而在天然滑岩，湿润光滑的石壁是天然的滑梯，如同漂流一般的刺激感受会让你尖叫。顺着湿润光滑的石壁，潺潺的溪水和你一同飞流直下，让你可以瞬间找到童年的乐趣。而由梯子和悬挂在两棵巨树之间的吊桥组成的高空栈道，建造方式奇特，让你如同树精灵一样自由地穿梭在雨林之中。尤其是走在吊桥之上，极为开阔的观景视野可以让你尽情地感受奇幻绚丽的雨林美景。这里是原生态的热带雨林，美得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生活过的伊甸园。漫步其中，你可以看到萨摩亚最长的瀑布，还有各种珍奇的野生动植物。而来到萨摩岛，一定要去全球最美的十大海滩之一的拉努曼努沙滩，光着脚丫慢慢地走在纯白色的沙滩上，细密柔软的沙子绝对让你从脚到心都感受着犹如 SPA 按摩一般的酥麻快感。这里的气候温和，只需挡雨，无需遮风。当地人的住所很有意思，只有房顶和柱子，没有墙，四面来风，非常凉快。家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虽然现在有所改变，但是许多人还是习惯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去旅游，不妨尝试一下。而在这里的美食也独具一格，一定要尝尝特色的佳肴帕苏纳米。整个制作过程十分有趣，每一个步骤都极具岛国的风情。萨摩亚的魅力所在，不仅是它原生态的美景，更是它仿若与世隔绝一般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个热情而善良的民族，萨摩亚人。他们的生活悠闲而自然。萨摩亚的男性身体强壮，性格奔放，勇猛好战，在无数的夜空下围着篝火整夜狂欢，豪饮地吞饮着卡瓦酒。而萨摩亚的女人楚楚动人，混血华裔随处可见，既有东方女性的娴静柔美，又具有岛国女子的洒脱风情。 在他们的身上，你永远都能感受到那种乐天派的精神，热情洋溢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真挚热爱。独特的风情，美丽的风光，悠闲的生活，让萨摩亚成为了著名的旅行胜地。漫步其中，让人放松舒适，乐趣无穷。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创业，可启动资金还是差一点，怎么办呢？别担心，找顶呱呱呀！专注房产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后再收费。电话400-005-5002，记住400-005-5002。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不管衣柜里的衣服有多少，最爱穿的永远就是那么几件。不管生活中朋友有多少，最能聊得来的也就是那么几个。所以人变得成熟，无非就是明白哪些是最爱，然后开始删减。无限制的占有恰恰是不了解自己的表现。学会简单的生活，往往才能抓住生活的重点。简约就是极致，成长是做加法，而成熟却是做减法。今年九六九，我是雨阳，你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己，此刻为你相